学会去假。 鹿晗用自身干净真诚的嗓音，把这首《我们的明天》诠释得细腻温柔而又充满坚定感情。歌曲就像阳光下灿烂的海面一样，轻轻地敲打着听众的心灵。一起来听到《我们的明天》。 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。不用说，不用问，就明白，就了解。累积成永恒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相信很多歌迷都是通过《走在冷风中》这首歌爱上了刘思涵独特的声音。刘思涵有让人心疼的声音，这与他与生俱来的独特魅力声音富有磁性，并且他的声音还有一种治愈性，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一起来听到《走在冷风中》。你不在北京，如同一篇让人读过之后感慨万千的《北京漂流记》，不但记录了曹轩宾本人13年在北京的情感地图，更描绘出来来自不同故乡却汇聚在北京奋斗生活的众生相， 歌词当中出现的地名工体秀水，让每个熟悉北京的人都会立刻浮现出对他们的不同记忆。一起来听到你不在北京。 难过就看戏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。若不在仍有二十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偶尔平静的喘息，见面是身体的潮汐，见面是呼吸的伴侣，都看出醒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天来人往在即，风的淋雨在你，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去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小水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。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这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风微平静的喘息，见你是身体的潮汐，这么是呼吸的伴侣，又看透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天来人往在即，风的淋雨在你，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如果能不期而遇，我们该会难选可期，你不懂我伤到彻底，没有怎样得到痊愈，收拾完一片狼藉，今日也就所剩无几，有个你我早已放弃，为什么还意犹未尽。换季秋天好季在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你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痛的年纪，风流都生儿育女，父母也随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了北京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

手以后又想重来，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，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。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，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正如歌词当中写道，没有谁必须依附着另一个人存在。虽然歌中的歌词让人无限伤感，一度成为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，但是特别对于女性而言，失恋之后也不必绝望，悲伤和痛苦是暂时的，生活依旧继续。一起来听到一个人生活。 Oh!

口，我就醉到尽头，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，如果爱要远走，让它带给你自由，我宁愿停留，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写下你的温柔，分开时候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。 金海心多年来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甜悲伤的风格，而他在创作上的才华也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的转换的演唱技巧，散发一种迷人的都市气息，时髦又耐人寻味。一起来听到《那么骄傲》。 我想得比你早，你爱得比我少，注定要受煎熬。不好的优雅都不见了，不安分的心跳，全世界都听到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友情卡片》。 变得好寂寞，连笑都不联络。朋友们问我问了一千年，怀疑万年，仿佛你已从地球上不见。你现在好不好？听说他分了，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很好，就像你说过的，爱没有特效药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很好，就好像你说的，爱没有的逍遥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 你曾说到夕阳破尽深夜，光影在心头荡漾。你曾说到雨天撑伞前行，涟漪在伞后重逢。与你别了那青春里，心底无声泪滴，无 心去，像你看那昙花静静凋零，抚平激动的万千心绪。你曾说当思念化作泪滴，漂浮在星河边际。你曾说当爱情变成回忆，封存在你我心底。 是因为你的离去，我才明白风会不会允许。曾经是谁不管也不顾，对于未来也并不在乎，现在说这些有点唐突，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。我该怎么想你，我该怎么忘记，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？活该我为难我，把你删除我记忆，活该我不爱我自己。谁叫我付出了我的真心，却得不到你？曾经是谁不管也不顾，对于未来也并不在乎。现在说这些有点唐突，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。我该怎么想你，我该怎么忘记，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？活该我为难我自己，谁叫我遇到的人是你。我该怎么沉迷，我该怎么练习，我该怎么办？